天气里面，我们遥想一下无人的海边。 嗯， 就算现在假期去到大海边上，我估计沙滩上现在也没什么人啊。 是，对，还用这样的节奏来唤醒大家哈。 是的， 昨天晚上熬夜熬到两三点，其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熬夜，然后剧情放的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突然想到不对，今天我还得上班。所以这两天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时差都有点颠倒啊。 是是是，刚刚进入到一个假期的状态吧。今天算是整个的中秋节假期的正中间， 是 我们在这儿也是提前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 并且祝各位中秋假期快乐哈。这里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但是这样的一个假日的心情肯定很愉快，开车在路上呢也都不着急，而且今天下着雨。我们先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视线可能不太好，路面也比较湿滑，但是呢今天路上车并不多， 是 各位相信都能够非常顺心顺利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啊。更多在家里边正收听节目的，今天这天甭管是吃个这个做个那个都特舒服，我们也希望各位继续保持这样的好心情， 同时保持跟我们互动哈。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情况聊天室，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话题。 是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怎么能让各位在更开心一点吧。 对， 关系当中，朋友啊、同事啊、爱人呐、家人呐，如果有个小冷战，咱拌了句嘴就不太想说话了， 这 种情况下怎么办？ 的 对，咱怎么去破局？是不是？这是今天跟各位来讨论的。我们看一看各位生活家们，你们平时有着怎么样的经验跟经历，过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陷入到冷战，还是因为两个人都不甘示弱哈， 是 太多自己内心的坚持，不愿意低下头去认错。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栋梁，叫做《不甘示弱》。 清晨的路口还有你的面容，其实我还是不懂到底哪里出了错，紧握的双手现在选择沉默，忍不住想挽留，话却说不出口，一时的勇气抹不掉伤心回忆，我以为我了解你，该离开的人是我，我竟然还手足无措，太倔强的我还企图装洒脱，自从你离开以后，爱你的眼泪很寂寞，习惯你的我习惯不自由，付出了太多平衡不了失落，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错的都是我，你用了冷漠狠狠的挫败我，是你欺骗了我，我不能先低头，一时的勇气抹不掉伤心回忆，我以为我拥有你，离开的人是我，我竟然还手足无措，太倔强的我还企图装洒脱，自从你离开以后，爱你的眼泪很寂寞，习惯你的我习惯不自由，没有用的人是我，都怪我太不甘示弱，其实舍不得让你一个人走，自从你离开以后，我选择在原地守候，失去我才懂是我不成熟，都怪我自己太不甘示弱。 该示弱啊，该低头的时候要低头。好比说这边宝姐姐就说了，不甘示弱可还行，你该低头就要低头，是吧？该认错就得认错。 嗯， 好男不和女斗， 这句话我好久没有听到，好男不和女斗、啊、 对，他说的还是逗乐的逗。 对，小学生的时候常常和男生说的话、嗯、好男不和女斗。 对，男生应该保持自己的高姿态，是不是啊、嗯、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错，就是我们错啊、哎、来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对，进入到这个中秋，我们在期待明天的团圆日。 没错， 但是呢相信在今天大家都已经开始这个走走亲戚串串门什么的、 嗯、 明天我们在北京音乐广播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大企划大事件发生， 是 这边我们叫做温暖过春秋，温暖过春秋，音乐最团圆，明天的晚上6点到8点晚上、哦 嗯、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到时候会有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汉、麦麦真情献唱，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 这场网络和广播同步交互的融媒体音乐会会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一个全新玩法、 哎、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来呈现、 嗯、 融媒体直播间现场由麦麦和小丹主持，974直播间现场由韩丽和白洁主持。月光音乐会将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同步的直播，同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 即使一生的人潮，多凑巧我们能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同的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夜色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论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牵绊，不在你身旁，去全世界放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牵留，从梦到年少，一直走到天荒地老，夜的所有美好彼此收藏，汹涌的人潮，多凑巧我们能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同的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论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旁，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 时候被你照亮，能在你身旁，胜过去全世界观光，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照亮， 来自于言人中的一首很需要，嗯，我们很需要各位来支持招， 是 冷战的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哈、嗯、热处理。这边我们先看到的就是小蛙哥说找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呗，不经意的吃个饭、嗯、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就是在相互给台阶下、 哦、 但是中间得有这么一个人， 这是朋友之间相处如果有冷战的话怎么办。 对没错、嗯、啊，爱人我是觉得有些时候也行、嗯、他的闺蜜悄悄跟他说把他约出来， 对对对， 好久没说话了，帮个忙帮个忙， 把他约出来假装你们俩逛街，然后我突然出现给他献束花什么的。 对 你看我们也挺有招的， 对，然后把花直接伸进来。哎，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给台阶下的，我们要通过第三方哈，可能费点事儿啊、嗯。还有这边继续看到说 我看到嘟嘟的留言哈、嗯、他说怎么化解呢，买礼物呀，啊，小小的一份心意传递到对方、哎、让对方知道其实这个礼物就是代表我在跟你道歉。 没错、嗯、啊，买礼物这个事儿吧你还得挑到人家心坎里去， 嗯， 最好你得看一看吧人家到底想要什么、啊、是吧，你不能给人买口锅是不是，这锅不错啊， 我要一个包， 以后你做饭省事儿了。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很多时候还是要在于两个人更多的沟通跟交流、 嗯、 有话别藏在心里哈，哪怕是道歉，来自于梁咏琪这一首聊天。 是你的眼，我最想亲的已经不是你的脸，如果有那一天我们最后的消遣就是分享两个人的缺点，我最渴望的不是激动的缠绵，我最期待的是心跳的冒险，要抚摸你思想，要看着你失眠，不要一起分享一个电视机的画面，陪我聊天陪我聊天，不要什么诺言，只想知道你现在样子来自什么从前，一直聊天一直聊天，收集万语千言，一直聊到我们的额角冒出一条感情线， 身边陪伴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跟你这个无话不说，我是觉得一方面证明两个人的关系足够好，开心的时候所有的快乐会加倍，可能在悲伤的时候，或者说两个人出现一些小的隔阂跟矛盾的时候，很快也能够去化解。 是 就怕就到了必须要说话的时候，两个人都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沟通，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哈。 就很怕冷战的时间不断被无限的延长。 没错，今天这个中秋节假期期间，我们继续在中午有星光的直播，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生活当中碰见所有的这些小冷战小不如意，我们怎么样去化解，好不好？来，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曲 Charlie Puth 谁要求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看了一下结果还是个 remix。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What was all of it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 what kind of 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我要求放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身， 下雨天就别冷战了哈，天已经够冷的了，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的话题就是，甭管什么样的天气下，如果冷战的话，跟朋友、跟爱人、可能跟同事，怎么样的去化解的一些经历哈。 嗯， 很好的一个给对方台阶下。刚才有朋友提到，就是找共同认识的好朋友一起约顿饭， 嗯， 互相可能都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 对， 还有对自己的爱人来说呢，赶上这样的下雨天，你给他撑个伞， 哎呀， 对不对啊？悄悄的跟过去， 伞啊，牵强就悄悄的偏向那另一半， 对， 然后自己半边肩膀被打湿，那个是最有诚意的。 哎，然后对方就直接把伞接过来，快步前面走 了，你淋雨去吧你， 你就跟后边淋着，也得认啊。 对。就是你惹我生气了嘛，是吧？你得付出点代价哈。 对对对， 对，干到天马行空说了哈，如何化解关系中的冷战行为啊？嗯，男人要先主动示好。哎，这个我都很多女性朋友看到了，都会很高兴， 嗯， 心里一甜一喜。 没错哈，嗯，然后这边罗凡一晨来，生活当中本来就不太爱说话， 嗯， 我表示就遇见这种情况以后，还真挺没辙的。 嗯， 在乎的人呢，其实不应该去触碰对方的逆鳞，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嗯， 所以我对此表示尊重吧，是不是？ 嗯， 孩子一看就是没有谈过恋爱， 孩子一看说了半天没有说出来什么重要的信息点。 你以为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去尊重的话，你就碰不到对方的逆鳞了吗？ 太年轻了。 你知道什么叫玫瑰浑身带刺儿吗？ 懂得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听懂的 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 我们迎着风边走边唱，背起你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走，有水车的声音，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而怎么说玫瑰象征着爱情，那长满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注定，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 我把手牵手一直到脚趾听得像你的努力攀过雕像闪烁，在脚下经过的一天晚夜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友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却直接承受。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 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铃， 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 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珍惜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 我 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冰棒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 我 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漩涡。 叮咚的故事里那首儿歌，冰棒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 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亲爱的，你的亲爱的是不是身上也带着一些刺儿哈、这边罗凡一晨就说、玫瑰带刺儿哈、我这个准备橡胶手套戴上就行了。好，那你这就是那你就一直保持冷战吧。 对，这边很厉害，看到生如夏花说的哈，一般不会发生冷战，要是发生了那就不是冷战，应该是凉凉了。 真的吵一次架就凉凉了， 对，好虎啊、 或者说平时其实两个人都是那种善于沟通、一直以来都不会说这个彻底不跟对方谈了、 就特别的 相信有心事透露出来、对，你讲不讲道理这事儿另说、但是永远保持一个在我有心事我就要说、但如果有一天对方已经不跟你说了，那基本上就是凉凉 啊。他说到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就最后一个阶段， 对，没话可说了哈。 好吧、 想象有一点可怕呢、哈。然后红果这边说 是个狠角色， 对，说哎，咱主动先找话说呗， 对 对吧，一起出去吃顿饭是不是， 那要看对方赏不赏脸呀。 没错， 其实他如果愿意跟你出去吃饭的话、其实这个冷战算是结束了， 就算是结束了哈、就是你但凡出个招说句话，对方一接招，这事就没毛病哈。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做《舞步》。很多时候就两个人吵架也有一种互相 dance battle， 但是我踩到个脚了， 对转对战的感觉哈。来， 旅途之中有绝不言语，背后有意图，我们乍看在共处，其实到处起冲突，争 论对错的速度，在于心跳的起伏，最后只剩下皮肤，还保留感触。你若是向前，我退一步，一个眼神就能解读。我怀念那时和谐双人舞，现在你转身，我不投入。这一首歌无法同步，谁该主动认输？ Know that my heart is beating, but I know that my heart is bleeding. Know that my heart is beating, know that my heart, heart, oh heart is bleeding.先错开的角度，缺乏灵魂的温度，一蹶不振的咒物，还不算穷途末路。如果终究要落幕，何必随着爱起舞？当初就让它淡出，不该再回顾。你若是向前，我退一步，一个眼神就能解读。而我期待也是要结束，现在你转身，我不投入。这一首歌无法同步，我该主动认输。No 时候优雅起来真的会像那种舞步一样，就好像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动作武侠的电影，如果把它拍优美了，两个人之间进行这一个对决并不一定非得是拳拳到肉，有可能几个步伐然后稍微比个几个招式非常优雅，你就感觉这暗中有较量。 对对，你刚刚形容特别好，两个人如果一块跳舞，比如我踩上你的脚了，怎么样，你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舞步再协调到一致、 哦、我以为最短的时间内我要踩回去还不让对方发现， 那就不是接受冷战了那就是刚才跟先生融夏花一样哈、哎、就是凉凉了哈。这边我看到有听友就说了哈，如何化解关系中的冷战行为，发个红包呗，买点礼物啊、 哎、对， 发个红包是个好办法。对 对，一个不行多发几个，是不是 连续发他十个你还理不理我、啊、每个里面一块钱。 哎对，最狠的那个红包其实最低是一分钱啊你看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坚持吧， 太没有诚意了， 顿时又有一点这个叫什么结婚的时候办婚礼的时候这个闯门的那一种感觉哈、啊、一个一个一块的往里塞啊哎，有些时候你优雅起来，对方愿意接招，好，那是舞步；对方不愿意接招，您跟那儿一直出招，您就跟个多动症似的哈。来，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刘思健，叫做《多动症》啊。 耶、yeah. ， 昨晚又下戏到了几点，眼睛用鞭子看他们就的鼻尖，没了你的老道气转到忘记洗脸，跟他是东边转到西边，你都说我们太少交流，才会做人要挺胸抬头，烦人的话语总能治好伤口，用到你的愿望换我来保佑你，有时候你太着急，人生不是一道选择题，有星星就把它放进角落里，童年大半的创造力都用来让你下棋，现在我却对你的爱情 I said what do you It's hard for you to say to me To me, to me I said what do you So big but not just only you Yeah, yeah, yeah 找不到衣服你都是我的衣柜经常会笑我拉你怎么给你疲惫是读书的你给没给过别人机会从前还哭着笑现在是你疲累你虽然能多累而且我学不会无法吃过的亏有你在后背有时候我太着急人生不是一条选择题有些情绪就把它放进角落从你打扮的穿搭里早有来人你陷阱现在你对我的爱始终如一 You said what do you It's hard for you You said to me To me, to me I said what do you So big the magic's only you 是很完美的一首歌曲哈，来自刘思健，叫做多动症。 哎，他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好像还播放过这首歌哈，挺有意思的。 好，这个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中秋正日子了，是不是？今天有一首跟中秋这种过节的氛围很相关的歌曲，新歌，我们要跟各位来共同分享的。 没错，有唱作人曲子谦用旋律勾勒了听众心中的长明灯火，用声音诉说爱的波澜壮阔。这是索尼音乐和国内新锐国风音乐厂牌万物和声携手共制的，与你我共看岁月温暖的万家灯火。 我们只手点两片烛与火，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向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下左边是你，右边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湖泊月色，值得赴汤蹈火，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降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阴墨，向你坠落。我们只手点两片烛与火，就当作再次别过，硝烟里来生是你， 今生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血染的山河，便是舍此契阔，直到天空清澈，只有星星和灿烂烟火。便是重逢时刻，越过千山脉络，万江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晚而不得，我用一生花作光阴墨，生命跨过千丈烽火，万重离合，时间在我两双手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相握。此刻我在人间为你看过，你曾无悔已故的伤口，因为长了 万家灯火，人间星河啊，这样的一首歌曲提前带各位进入到一种带着浓郁国风的过节的气氛啊。 嗯，今天我们的在听见 FM 真我情话聊天室的话题是如何去破冰，如果我和一段关系当中另外一个人冷战的话、嗯、其实我觉得带他去看个电影也不错。 是啊， 最近就有部新电影上映，叫做电影风暴，张杰为里面配唱了一首电影的片尾曲，我们来听听张杰给真我有星光听友发来的独家问候。 来 Hello 北京音乐广播正午有星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杰，我刚刚为电影《风暴》演唱了片尾曲《荣耀》，这是一首燃性十足的歌，信仰是最醒目的旗帜，而唯有荣耀足以和热爱比肩。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守护大好河山，生还的

张新特的一首《环游夏天》，收听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就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千纯。 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冷战当中如何来化解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哎，我们碰见特别厉害的朋友哈， 很厉害的朋友，比如说这一位哈，先说他说冷战改成实战呀，不吵吵，直接动手，矛盾升级，公开就结束冷战了。 我们相信你说的有一点夸张了啊， 都是狠角色呀， 真是啊。可能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拌拌嘴，是不是？还是要把话匣子打开。另外几位就厉害了，风清清是不是啊？ 风清清说啥？ 说我性格倔强，天生不会主动化解冷战，除非对方先和解，否则冷战到底。 这首歌送给你，你人生的主题曲啊。 对， 刚才有谁听？有谁说啊？冷战的话，听王菲的《冷战》就好了。 我们这还有另外一冷战呢， 杨丞琳的版本。 来。 我们总是等着对方来和解的话，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世界里面有一点冷冷的？ 是， 来， 心有点冷冷的。 是的、嗯、啊，明天我们让各位来温暖起来，好不好？ 好， 过中秋这件事情，我们九七四是认真的啊、嗯。这一次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号，也就是明天中秋节的正日子晚上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汉、麦麦都将真情献唱，用好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 这场网络广播同步交互的融媒体音乐会会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呈现。融媒体直播间现场由麦麦和小丹主持，974直播间现场由韩丽和白洁主持。月光音乐会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微博、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嗯、同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世界里，拥挤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狠下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我给你、yeah、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yeah oh、藏在世界里，深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奔向你的我总怕来不及，多想和你老去一睡不醒。 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不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押韵最好的都给你，冷战的时候就是把对方喜欢的最好的争取都给他， 对，就我有的全部给你 all in。 哎，没错，好比说我的所有的跟吃有关的技能就给你展现一下哈。 对，这边看到燕玲的留言就说亲自下厨一顿美味佳肴。我觉得有时候就算你手艺不是很好，但是你心意到了， 对， 哪怕这个菜做的不是很好吃，但是因为你平时从来不下厨啊， 哎， 为了我给你示好示弱，我亲自做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给你， 是 你是不是很感动？ 我是觉得做饭这事儿吧，就一方面做得好，对方闻着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哎， 这其实就已经开始给对方台阶下了。 对， 人家也饿呀，是吧？或者你做完饭以后辛辛苦苦半天，然后你喊一句哎，吃饭了，对方怎么都得给个面吧，这也是个台阶就下 来了。老夫老妻了，有这么多年了， 做的不好吃呢，人过来以后一看，这实在动下不去筷子， 嗯， 对方没准主动再给你个台阶下，你这做的什么呀？走出去吃去吧。 哎， 你看这话怎么都搭上了、 是的。 来这边，好，我们看到用户7789YK 也提到了说，请对方吃顿饭啊，是不是？没有什么事儿，一顿饭不能解决的。如果一顿不行，吃两顿。 对， 如果一顿不行，哪还有第二顿？ 我觉得关键是你要把他先约出来。 是是是， 吃什么不重要，吃一顿两顿也不重要，他先得给你面子啊。 没错，来听到了一首歌，萧煌奇跟林黄磊玲带来《迷路在云端》。 错过太远才怀念那时的平淡，熟悉不过的习惯，简单却最疗愈的晚餐，朴素却带着爱的早安，怎么当时会觉得无感？自尊是一种孤单，明明寂寞在扩散，不肯卑微要答案，那不安不满发动冷战，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散，幸福就成了到不了的对岸。迷路在云端，才懂什么是缺憾，追逐闪亮的璀璨，最后只剩下黑暗。一个人太过不满足，太过极端，会不断遇上遗憾。哦，迷路在云端，才懂所谓的挫败，不是用我的痛苦绑架你的罪恶感，是拥抱彼此的独特还有平凡，放弃梦幻。倔强是一种心酸，伪装成释然，平静被眼泪背叛，但纯真的人不懂转弯，但掏心的人困在浅滩，浪潮都退了空，有往事泛滥，一路在云端，才懂什么是缺善良的璀璨，最后 只剩下黑暗。一个人太过不满足，太过极端，会不断遇上遗憾。迷路在云端， 在云端 最懂所谓的挫败，不是有我的痛苦下你的罪恶感，是拥抱彼此的独特还有平凡，放弃梦幻。 迷路在云端，回忆像星光闪闪， 紧握手心深大海，环顾是多迷算，管命运多危险，爱让人强悍。 这个世界有多宽，真爱就多难，感情不应该盘算，并不是换到任何港湾都会有既爱又懂的伴为我打算。 看了正午有星光听众朋友们的指路啊，我们不会再迷路了，真的是太有招了。 这边我看到有一条留言说，示弱呀，找个理由求助求帮忙啊、 哎、 之后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结束冷战，这个太好了， so smart。 你说我说哎呦，我这个瓶盖拧不开，你给我拧一下，哎，你是不是气消了一半？这招对男生特别好使、 啊、太好使了、 嗯、对女生也一样其实、 嗯、对，就这当然也要分啊，这个瓶盖拧不开你给我拧一下很快就过去了。要是平常你老犯的一个错误，是不是我水又洒电脑上，你帮我修修，你别气了，是不是啊、嗯？男生其实也管用，对吧？你可能女生有些时候在处理边处理家里的一些家务啊，或者常做的事情，男生不太擅长的时候，嗯、男生也说，请问这个洗衣机甩干到底应该怎么样？之类类似于这种， 洗干净这衣服分几步？哎，怎么晾？哎， 这是一个很好给对方媳妇儿去说你训你的一个过程。 对， 天天都是我干， 对， 是不是？ 先把气儿撒了，算了 ，一下往你身上撒个气儿，还帮你一下、嗯，看你傻傻的样子，觉得还挺可爱的，是不是？嗯、哎，总之都很棒哈。爱情三十六计，就看你会哪一招哈。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统计。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也许这是爱。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This is love. 我好想听你说英文，再说一遍。 This is love. This is my Beijing accent. 好，欢迎大家收听的依旧是中午有星光。 嗯， 刚才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兴哲哈，就是爱情啦，会有酸甜苦辣不同的味道。 嗯， 当冷战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在吃老冰棍震得你头疼欲裂的那种感觉。 老冰棍还挺好吃，你别说。 哎， 对。但我们这边今天在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时，我们开启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化解关系中的冷战行为。就看到一条留言说，一顿烧烤。这个烧烤到底是你爱吃还是对方爱吃？ 就是， 对， 带着对方去吃，就是我请你吃烧烤，打腰子，然后对方是 我吃素。 对， 还有这边看到了宋元君的留言哈，说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当初选择你了，我不后悔，什么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嗯，那是、 啊、 没错。 就遇到任何事儿，你先认错。 哎，喜欢你一生一世，然后在之后发生任何的时候，我就低头认错就对了， 低头认错 我心里不会觉得委屈， 是 没错哈。 嗯， 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一起去吃好吃的火锅。哎，火锅呢、 啊、 吃什么都可以解决， 老少咸宜的感觉， 没错， 男女都爱。 这边就说到了千纯的心上， 是不是这招我觉得好事儿， 对我好 好使。对，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长腿叔叔》。 在我面前顶天立地，而在你的眼里，我还只活在童话里。这里春天细雨绵绵密密，度过这漫长的雨季，一切都还在原地，而你是藏在心底唯一的真理，肩并肩，手牵着手，明媚阳光下感受到你的温柔。现在以后，无论多久我都愿意等候。有一天我会站在远处向你挥动着我的手，只希望得到一个肯定。 在谈恋爱的感觉，如果进入婚姻的话，哈，这边有人给支招说，如果有了娃之后呢，就夫妻俩冷战就可以借助娃来缓解尴尬了。 哎， 啊、

相见并被日渐消融，干涸沙漠也变成绿洲，身上防备的外壳终于也破了洞，如何阻挡你进入心中。爱的角色以后换成我，你渴望的梦让我守护，全世界的所有不敌你的笑容，回忆点点滴滴不停汹涌。我决定我心里唯一的你，牵动我每个表情，你难过我的眼底就下起暴雨。决定我心里唯一的你，交出全部也愿意，你是黑暗夜里照亮我的繁星。角色以后换成我，你渴望的梦让我守候，全世界的所有不敌你的笑容，回忆点点滴滴不停汹涌。我决定我心里唯一牵动我每个表情，你难过我的眼底就下起暴雨。决定我心里唯一的你，交出全部也愿意，你是黑暗夜里照亮我的繁星。 叫做确定，来自于李俊逸。 大舅的歌从来不让人失望哈。这边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说，如果化解关系中的冷战行为，投其所好，化解冷战就可以哈。还有制造一些小惊喜小浪漫，然后好好交流一下，借坡下驴， 太可爱了。刚才说要借着玩的然后娃儿啊，借着娃娃的来去化解的。然后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小朋友过来还要对妈妈说一句，妈妈，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好可爱， 就不要殃及我哈。 对对对，你现在这孩子说这么一句话，谁还吵得下去？ 哈哈一乐， 太可爱了， 大家拥抱在一起了就。 没错。好，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结束今天所有的冷战的内容。我们也希望从今天到明天中秋节的假期，各位都能过一个幸福团圆的中秋节。 明天见了， 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点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镜头。

百年梦想，我们再起航。